据南朝鲜网报同一新闻报道，实践615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全北本部24号在泉州市举行记者会，发表了一份由全岛12105名各阶层居民签名，要求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与改善南北关系的宣言。宣言表示主张，此次总统选举理应成为一个旨在拥护烛光精神、清算恶弊、建设新社会的转折点。宣言强调，为实现朝鲜半岛和平、改善南北关系，就需要继承并履行七次南北联合声明、615共同宣言和十四宣言等南北之间的协议，立即重启开城工业园区和金刚山旅游，终止萨德部署，缔结和平协定，废除保安法等。